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奇情悬疑多人有声剧《半妖司藤》，作者尾鱼，由墨叶神隐领衔演播。 第139章，易如。 这一来呢，还是要按照规定走流程；二来我也听说，人送娃娃过来的人呢，哎，人也瞧不上这地方， 知道嫌弃这地方，说明他们对孩子至少是上了心的。 说到这儿，院长有些愤愤。 可不，那还是捡着的呢，都知道对娃娃好，我就不懂那些个亲生父母了，哦，把半大孩子毯子一包扔院门口就了事了，这心都是怎么长的呀？ 严福瑞活动不方便，也就没跟着秦放他们去走，一个人坐在操场上晒太阳，进货看看秦放停在福利院大门口的车，也不知道是第几次转头看时，抖得吓了个机灵。车门开着，下头站了个年轻的姑娘。那姑娘清瘦清瘦的，栗色长发，脸色苍白，五官精致漂亮，站在车子的阴影里，像根伶仃的竹子。严福瑞反应过来， 你刚坐车上，你是跟秦放一起来嘞？ 严福瑞一边说，一边撑着边墙站起身来，步子迟滞地想往外走。才走了两步，那个姑娘说了句， 严大爷，你腿脚不方便，我过来吧。 严福瑞看着她往这边走，看着看着，心头忽然升起怪异的感觉来。 这姑娘走路的姿势咋个这么奇怪呢？ 具体怎么个怪法，严福瑞说不出来，就是觉得不对。正常人走路不该是这个样子的。严福瑞暗自嘀咕着， 长这么漂亮，走路的姿势啊，也好好纠正纠正嘛。 那姑娘走到近前停下说， 我叫易如，是秦放的朋友。 朋友？什么朋友？秦放怎么从来没跟他提过呢？严福瑞心头纳闷，但又止不住有些欣喜。他不知道该怎么最大程度地展示自己的友好。愣了会儿之后，严福瑞突兀地伸出手去。 哎呀，你好你好你好。 易如迟疑了一下，才伸出手来。他戴着手套，伸手的姿势也跟常人不同。两手交握的时候，严福瑞脑子里冒出了一个念头来。不是说，女人的手要柔弱无骨才好吗？这位易小姐的手，有些硬邦邦的。易如给严福瑞解释道， 本来秦放让我待在车上等他的，车里闷，我就下来站会儿，正好看到你，顺便打个招呼。 既然都是朋友，干嘛藏着不让见呢？严福瑞想不通，但还是热情地跟他寒暄。 坐吧，坐吧。 为尽地主之谊，严福瑞吃力地伸手去拖旁边空着的板凳，一如拦住他。 哎，严大爷你坐，我自己来。 易如这姑娘不动的时候可真像幅精美细描的美人图啊，但只要动起来就怎么看怎么违和。严福瑞盯着她的腿看，蓦地跟她的目光对上，贼被拿赃一样窘迫，干咳了两声之后赶紧把目光给移开了去。易如反而很是不以为然，她拖着凳子坐到严福瑞身边，很突然地问了句， 严大爷是不是觉得我走路挺奇怪的？ 严福瑞吓了一跳，赶紧装着二五八样的。 啊，没啊，这每个人走路啊都有自己的习惯。 严福瑞后半句话没能说完，伴随着好像金属扣解开的声响，一如把左腿卸了下来，平拖到了严福瑞的面前， 那条腿的脚上穿着长靴，漆皮的鞋面上蒙了些灰尘。一如说， 有点脏了。 说着他往鞋面上吹了吹，又用戴着手套的手抹了一下，然后抬头看严福瑞。 就是这个原因。 严福瑞的头皮突突的，倒不是怕，而是觉得自己接人伤疤一般难堪和尴尬。他张了张嘴，本来想说两句宽慰的话的，但是一个没控制住，目光又飘到了他的另一条腿上。 也是。 严福瑞不敢说话了，一如俯身把卸下的那条左腿装上，起身时两条胳膊撞了撞，发出坑坑的声响。 嗯，这个也是。 严福瑞一时瞠目结舌，他仰头看着站着的一如，一如伸出手，从头顶开始画轮廓，沿着肩下到腰到大腿下，又顺着另一边绕回头顶。他向着严福瑞笑了一下说， 严大爷你别怕，这部分还都是真的。 严福瑞让他笑得毛骨悚然，倘若换了一个人，严福瑞可能会觉得同情或者敬佩他身残志坚，但是面对易如，他没法调动这种情绪。他觉得这姑娘像是鬼门关口爬出来的厉鬼，捡起了残肢拼组成人的身体，又回到人间来了。易如转身往外走，走了几步又回头吩咐他， 严大爷，秦芳让我待在车上，你就别跟他说见过我了。 严福瑞赶紧点头，大太阳下他起了一身的鸡皮疙瘩。其实那次并没有瞒住秦芳。阳光福利院的操场是泥地，上面一层的灰土，一如走过之后，地上两行浅浅的歪歪斜斜的脚印。秦芳回来后就看见了，说了句， 一如来过了。 面对秦芳，严福瑞没有那么多避讳， 他咋个了呀？ 被砍的。 严福瑞心里咯噔了一声，他忽然想起了秦放的手臂。但是秦放没有就这个话题再多说，只是笑着拍拍他的肩膀。 严福瑞，记住我的话，多活几年，我以后隔一阵子就过来看你。 说这话时，秦放的眼底不乏寂寞。过去的几年，他只见过严福瑞一两次，平时也不大沟通，直到这一趟严福瑞忽然出事，他才似乎突然明白一个事实。他的朋友们是没有像他一样长长久久的时间的，这面见一次就少一次，更何况严福瑞本身已经是个颤巍巍的病人了。秦放决定，至少是每隔半年就过来看看严福瑞。可是生活就像是一张阴晴不定的脸，不能被计划，也不能被揣摩。期待中的半年会面在三个月后就告流产。严福瑞下楼梯的时候，脚底一滑，从顶上滚了下来，当场休克。秦芳接到这个电话时是在半夜，听到消息他好一会儿都缓不过劲儿来，机械地问院长， 多少钱？只要能把人救过来，钱不是问题。 院长吞吐了好久才告诉他， 哎，秦先生，严大爷已经抢救过来了，性命是暂时保住了，但是他摔下来的时候撞着了后脑勺，一直都没醒过来。哎，医生说呀，他可能会一直这样睡下去的。 秦放沉默着挂掉了电话，虽然再去探望似乎已经没有太大的意义，但是两天之后，他的车子还是再一次驶进了青城地界。路上有时是易如开车，有时是他开， 到市区时，秦放何一在后座小睡，感觉是睡着了，脑子里纷乱得很，忽而看见司藤，忽而又看见严福瑞，都笑着朝他挥挥手，然后在冬日的薄雾之中越走越远。他的朋友们都选择了以不同的方式沉睡，这个世上熟人越来越少，遇见萧瑟。车身一个停顿，秦放从睡梦中醒过来，斜阳透过车窗映在身上，恍惚间竟然不知身在何处。前头的车窗摇下半扇，一如正出神地朝外看，孩子们嬉戏打闹的声音沸反盈天。这是个幼儿园，秦放没有打扰一如，两人就这么静静地坐着，直到刺耳的上课铃声骤然响起，一如才陡然清醒过来。他重新发动车子说， 还有半个多小时车程，你要么再睡会儿。 小朋友们踩着上课铃声你推我搡地进了活动教室，各自找了小板凳坐好。这节是游戏课，代课老师清了清嗓子，正要介绍游戏的内容，教室的门被推开了，是班主任林娟老师。她其实年纪不大，只25、26岁，但架一副黑框眼镜，平添老气。她说， 孔熙如小朋友，你出来一下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集再见。